度冇買了30多平啊！我喺呢度啊， 住説只為度量物，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即系 Google 咧就封咗呢個李家超嗰個 YouTube 嘅帳户啦，係嘛？咁但係咧 ，I 即係呢個 Facebook 同 IG 就冇嘅喎，係嘛？咁所以即係又唔係所有呢、這個即係美國嘅呢啲咁嘅所謂。即係社交媒體啊，或者呢啲咁嘅搜尋嘅平台咧，都係啊，根據美國財政部制裁呢、這、一個即係香港嘅官員啊，其中一個就係李家超咁，然後佢哋即係大家即係同一步驟冇嘅喎，人哋嗰啲私人企業嚟嘅，咁佢自己可以判斷噶嘛，係咪？咁所以即係而家呢個所謂 Meta， 即係呢個係亦都係 Facebook 嘅個總公司嚟，而家變咗係嘛？呢、這個變咗係用呢、這個即係包括 Facebook 啊、IG 啊、WhatsApp 啊嚇。咁、佢就話李家超咧，即係可以繼續喺呢個 Facebook 同埋 IG 度開設帳號，但係唔會提供付費功能，係嘛？咁主要就係話，如果佢哋即係佢哋即係去理解呢個制裁咧，就係話，如果你有支付行為咧，有俾錢同埋收錢，即係有支付嘅行為就唔得。咁嗱，呢個真係有得拗嘅。咁如果佢嗰啲係當係競選廣告嚟講，咁一定係有錢啦，係咪？一定係要俾錢啦，係咪？咁呢個係咪有支付行為咧？有支即係有付嘅行為啦，係咪啊？咁係咪要禁佢咧？好啦，真係係咪？不過呢個朱西伯格就即係嚇驚死嘅嚇。咁、所以美國即係唔係所有呢啲咁嘅所謂社交平台或者呢啲搜尋嘅平台都會做美國政府干預別國內政嘅政治工具噶嘛？係咪？係你一雙重情願認為係咁啫？係咪？咁至少喂朱西伯格就冇咁樣做啦，係咪啊？咁好啦，睇翻香港嘅反應咧，咁啊頭先我哋即係將呢一個香港市政府即係香港市政府嘅發言人嗰個講法啊，其實同汪文斌個講法一樣，汪文斌就香港電台就政府電台嘅記者問嘅問題，汪文斌咧就揸住篇嘢照讀，係咪？跟住咧就特區政府啊，即係香港市啊，冇叫特區政府 ，sorry 啊，香港市政府啊，中國香港市市政府啊嘅發言人咧就照搬過嚟嗰段，係咪？汪文斌嗰段係咪？咁你汪文斌答香港電台記者嗰、那個，你嗰個就佢問咗個問題，咁佢就佢就即係自己咁樣回應你，係嘛？有稿喺度噶嘛，大佬係嘛？咁呢啲咪好清楚啊，係嘛？咁問嗰個問題就要等翻香港，特登問香港電台記者問，係嘛？就唔係揾人民日報記者問，係嘛？所以呢啲咧，我哋做新聞嘅人，我哋一睇就知道咩一回事，係嘛？好多人都即係點解我要特別強調香港電台嘅記者問呢條問題？然后汪文斌答嘅时候读稿 ，OK， 写定一边嘢喺度噶啦，系嘛？即系嗰阵时我哋教新闻嘅时候咧，我自己有一种睇法咧，就经常同啲同学分享嘅就系、我哋永远唔会信新闻稿嘅。啲新闻稿我哋收到之后咧，喺我哋个采访个台嗰度咧，即系我做个采访主任咧，我哋一定会。分稿就分俾嗰啲負責改寫嗰啲同事咧，你就去改寫，同埋去做 follow up。OK， 嗰啲係宣傳稿。 你后来有好多报纸呢，你就係改头换面，咁即係整个本报信就当嗰、那个係新闻处发嘅新闻稿，你全部加个本报信，咁就照搬上去㗎啦。咁样嘅係咪一字不改，几乎我哋唔係改写过，同埋要做要 follow up， 咁样再打电话去问，同埋佢入面讲嘅嘢再查证，咁样嘅。我哋嗰陣时做政府发出处理政府发出嘅新闻係咁样嘅。唯一一样嘢我哋唔会改佢嘅就係采访通知。屌你，我话俾你听，几时边个局长要出嚟开记者会，系咪嗰啲我哋冇得改㗎，系咪嗰个系事实嚟㗎嘛，嗰个系一个通告嚟㗎嘛，咁嗰个冇得改㗎，系咪逢系政府新闻政府发嘅稿，屌你都系喂，你唔可以帮佢做宣传㗎大佬，系咪咁，但系你写新闻嘅时候你唔一定要批评佢㗎，系咪因为你我写新闻咋嘛，系咪咁，但我做评论嘅时候我要針对嗰段嘢，好似我等于而家我批评呢个汪文斌呢一段说话，咁我哋可以批评佢囉，系咪基于即系唔同嘅政治立场，系咪文汇大公梗系照本书科成篇登晒，跟住写篇社论闹呢个美国，咪闹呢个 Google， 一定系咁㗎嘛，系咪咁香港啲即系除咗政府以外嗰啲蓝丝或者嗰啲亲建制嘅人，或者嗰啲咩走狗奴才嘅奴才，例如刘少佳嗰啲，系咪咁啊，梗系即系企喺共产党嘅立场就批评 Google 啦，系咪？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喂，应该大家屌咧就反制佢啊嘛，系咪？你有骨气嘅，你系爱国嘅，吴家产佢干预中国内政，佢干扰特首选举，系咪？你系咪应该全部有即系 YouTube 频道嘅，全部都要退出？系咪应该咁啊？包括我头先讲嗰班契弟啊，李子敬啊、周融啊、卢少雄啊，系咪？李彤啊，系咪？呢个陈永恩啊，呢一集系咪？仲有个冼师傅、那个老千系咪？全部系咪退出 YouTube 啊？唔系你点爱国啊？喂，屌 Google 咁岂有此理？干预中国内政，干扰呢个言论自由同埋网络自由，系咪？你系咪要抵制佢啊？直情系要求除咗你自己退出呢个 YouTube 之外，唔好再利用个 YouTube 平台嚟呃神骗鬼同埋呃钱，系咪？有啲骨气，全部退出 YouTube， 咁你就真系爱国啦。同埋可以反制呢个 Google， 冇捻用 Google 嘅嘢抌咗部手机佢，系咪？因为香港政府这个香港市政府或者共产党，它是不可能要逼这个 Google， 因为这件事逼你 Google 退出香港的，是不可能的，我可以告诉你，因为它会扑街，它会扑街冚家产，香港即刻玩完。喂，大家你要想下，喂 ,Google 现在做紧啲咩嘢，屌你只是有个 YouTube 俾你啲人去发声，是吧，再呃下广告费啊，是吧，你问下啲后生仔，嗰部手机冇咗 Google 会点？系咪？屌你咩？你用紧部 Samsung 冇咗 Google 会点？系咪？即系 iOS 都可能好啲，系咪 ？iPhone 都可能好啲。咁但系你冇咗 Google， 你有几大镬咧？你话我听，系咪 ？Search engine market share，OK？Google 系 92.6 啊！你老母你揸架车，而家嗰啲车啲设备大家都知道啦，有咗啲晶片之后，喂，你个手机，喂，搵条电话线插落去个 USB 度，咁嗰部车嘅 mon 咧就乜都有，你明唔明啊 ？Apps 又有，乜都有 ，YouTube 又有，乜春都有，系咪？主要就系，喂，个导航系统啊，系咪？你冇咗佢，你行得啊？吓，屌你啫，啊个 Google Map 系咪？咁大家都知道，喂，而家个个都善用呢个 Google Map， 连我老婆都识啦，系咪？嗰日隔两条街，你唔知用 Google Map 啊？咁夹鸠我添啦，系咪？系咪？屌你，唔好用 Google， 唔好用 Google， 咁嗰部手机咪要抌鸠咗佢？喂，华为都系用紧 Google 噶，系嘛 ？Android 系嘛？屌你，冇 Google， 咁你话啦？咁你哋咪屌你买部 Nokia 囉，你老母爱国就係咪。但我话俾你听，呢啲发明美国人发明呢啲嘢，佢变咗係人类嘅资产，佢唔係美国人独享嘅 ,ok, 係咪 就唔係好似中國人咁，屌你咩有少少成就，冚家產就以為佢贏得全世界。我成日講，有啲人話中國科技大國，尤其是資訊科技，你睇深圳威過直谷啊咁，屌你啊華為咁，哇好巴閉。喂，你都係應用科技咋，大佬，你唔係發明啊 ，OK？ 屌你，我哋要多謝嗰個叫做阿 Job 啊，屌你啫！Jobs 啊，你冇咗 Apple， 冇咗呢个吓，即系史提夫先生系嘛？我哋即系改变咗人类嘅生活方式嘅，我而家话俾你听。人哋系发明，你老味你系应用，系嘛？雷鼎明话叫鸡都可以用支付宝啊，咁啊屌你啦，咪真系你系应用？喂，好耐以前。攞个手机已经可以俾钱啦，香港全世界好多地方都系啦，大佬，你而家台湾揸住部手机，全部揸住部手机俾钱啦，净系你中国咩？你老味真系系咪？你都系应用系咪？好简单，你呢班契弟抌捻咗部手机佢啦，系咪？抵制 Google 系咪？咁你话啦，会唔会因为你李家超个 YouTube 账户俾人停咗？是吧，中国政府就屌你们真是反制这个 Google， 跟住香港要它退出，是吧，不准在香港，香港人不准使用 Google 这个即是 search engine， 是吧，得不得，是吧，即是正话那个给个表你看看，大佬你咪用第二啲咯，是吧，大把不要用 Google 啊，一大炸你啊，屌你不知乜嘢，我哋都唔识佢嘅，屌你真係，是吧，但你又冇吉事，仲要有个陈永恩讲控制呢个舆论嘅平，即系呢个我哋要夺取控制舆论嘅阵地，寸土必争。我屌你个阵地系你噶，人哋俾个平台你公开俾你啲人去使用，然后你我嚟宣传你啲嘢喺度呃神骗鬼呃钱讲大话系咪？屌你真系混淆是非，全部都是咁，即系等于你话我混淆是非一鸠样啫嘛？你明唔明啊？利用个 YouTube 平台系嘛？你有能力嘅时候，如果你可以控制 Google， 你一定要逼 Google 要停我哋嘅账户啦，系咪？而家人哋咁样欺压你、霸凌你，系咪？用李家超嘅说话嚟讲，就被霸凌，冚家产，你仲继续喺 YouTube 度鸠噏，你冇廉耻、冇人格啊嘛？呢啲系啱唔啱啊？系咪？爱咩国啊？系咪？佢话西方唔想我哋用嘅平台，我就更加要多用啦，几捻无耻！你话呢啲真系系咪？呢个嘛？咁人哋强奸你个老婆系咪？即系咁，你又叫佢继续强奸多啲咁啊？屌你真系，你黐鸠线都咩逻辑嚟噶？系咪？人哋唔想你用个平台，你系更加要用，唔想你哋用，你就冇得用啦！扑你个街，你咩逻辑嚟噶？系咪啊？其实西方唔想我哋用啲社交平台，我哋就要继续用。屌你，而且嗰个唔系社交平台，你老味真系。YouTube 啊，都系一个好伟大嘅发明嚟嘅。最初就系啲人即系放啲片上去，即系大家吓联络下咁，即系过瘾嘅咋。后屘变下变咗一门生意嚟嘅。同埋而家你睇，乜嘢内容都可以喺 YouTube 里面出现嘅，系嘛？乜都有，系嘛？讲食嘅，屌最多人睇，系嘛？教煮嘢食嘅，有啲人咪叫我教煮嘢食，实多人睇过你喺度发癫啦，系咪？咁我系啊，但我唔会做呢样嘢嘛，系咪？讲第二啲嘢，好多人睇啊，风花雪月，好多人睇噶，系咪？屌你访问啲明星，梗系多人睇噶，系咪？咁但系，喂，冇乜人睇，或者比相对比人少人睇，嗰啲系高质素嘅嘢嚟噶嘛，多数都系。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咪？咁你话即系嗰啲 quality paper 系咪少人睇啲啊？系咪？嗰啲黄色刊物系咪多人睇啲啊？最多人睇唔系你哋啲人喺度鸠噏啦，系咪？最多人睇系咸片啦，扑你个街，系咪先？系咪？无耻啊，系咪？人哋唔想我哋用，我哋就更加要用。屌你，唔想你用，你又冇得用啦嘛，系咪？咁即系好似呢一个李家超，咁人哋唔想你李家超用，你咪冇得用咯。唔想你用，更加要用，你几无耻啊？你话真系系咪？所以呢啲人讲嘢系冇逻辑嘅，系咪？屌你真系，系咪？ 佢話：如果我哋誒唔用啲平台，咪益曬嗰啲黑暴，接觸黑暴嗰啲黑暴陣營嗰啲資訊咯。咁屌，我話俾你聽啊，即係如果你問我，係咪？你哋呢啲言論，我哋啲言論或其他言論，喂喺人哋個平台裏邊可以百花齊放，就代表人哋真係有言論自由，係咪？我亦都一路主張係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等睇嘅人自己去判斷，係咪最好噶啦？你話人哋黑暴，屌你媽！我夠話你，屌你共產黨走狗啦，係咪奴才啦，賴共產黨屎忽啦，係咪？我哋等其他人去判斷，等睇嘅人去判斷，係咪？咁啲人會聰明啲啊？淨係聽你班吳家產喺度講，嗰啲人都會蠢咗好多啦，啱唔啱啊？係咪？休息一陣。